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胡亮平得知航班无限期延误，急得差点跳起来。他本打算坐最后一班飞机赶往汉东省，协调指挥抓捕荆州市副市长丁义珍的行动。这一下子计划全都落空了。广播里一遍遍传来女播音员钟英文抱歉的通知，说机场上空有雷暴区，为了乘客安全，飞机暂时无法起飞。侯亮平的额头上浸出了一层细细的汗珠，早知道被困机场的痛苦，现在又得尝一次滋味了。电视大荧屏正放映着气象图，一团团浓厚的白云呈漩涡状翻卷着，十分凶险的样子。字幕普及着航空知识，雷暴如何危及飞行安全，误入雷暴区曾如何导致空难。但是这一切根本不能平息人们焦虑的心情，整个候机大厅这时候似乎已经变作了巨型的蜂巢，嗡嗡嘤嘤，噪声四起。旅客们分队围住了各值机台的机场工作人员，吵吵嚷嚷，无非是打听各自航班可能的起飞时间，追问补偿方案等等。侯亮平用不着往前凑，就明白了一个意思，那片雷暴区只要在头顶罩着，哪个航班也甭想上天。侯亮平快步走出了候机大厅，寻找一个僻静的地方，一个接一个地拨打着手机号。汉东省检察院检察长季昌明关机，反贪局局长陈海关机，当紧当忙，全他妈的失踪了。当然，侯亮平知道他们并没有失踪，而是在参加一个紧急会议，向该省分管政法工作的省委副书记高玉良汇报丁义珍案件。通常与会者都要关机的，但是侯亮平宁愿相信他们是存心关机，跟他玩失踪。作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的侦查处处长，侯亮平反复向汉东省的同行们强调，甚至请求先抓人后开会。这个姓丁的副市长太重要了，是刚侦破的赵德汉受贿案的关键一环，如果走漏风声让他跑了，汉东省官场上的许多秘密就可能石沉海底。侯亮平对曾经的大学同学陈海是尤其的不满，他特地嘱咐陈海别汇报，先把丁义珍控制起来再说。可陈海胆小，支吾了几句，到底还是汇报了。侯亮平正因为害怕夜长梦多，抓捕赵德汉之后才在第一时间赶夜间航班飞赴汉东省，不料又陷入了雷暴区。侯亮平忽然发现外面是无风无雨，太平寂静，连穿梭送客的喧闹车声也消失了。雷暴在哪里？哪儿来的什么雷暴区？他跑出候机大厅的门，仰望夜空， 空中虽然说阴云密布，月暗星辉，但既看不见闪电，更听不到雷声，飞机不能起飞似乎就成了一个谬误。身边恰巧有机场工作人员走过，侯亮平把他拦住，提出了心中的疑问。这位上了把年纪的老同志意味深长地瞅了他一眼，颇有哲理地说，看事物不能只看表面，云层上面的世界你能看见吗？平静后面往往就藏着雷暴。侯亮平看着老同志的背影发愣，仿佛是听到了某种隐喻，这一番话让他浮想联翩。侯亮平毕业于汉东大学政法系，老师同学遍布汉东省的官场，这让他对汉东省有一份格外的牵挂。各地反腐风暴是愈演愈烈，汉东省却异常的平静。这些年来此起彼伏的传说大都止于传说，他当然明白这是假象，肉眼看不见云层上面的世界，同样看不见阳光下隐藏的黑暗。丁义珍浮出水面似乎出于偶然，若不是赵德汉的惊天大案牵扯到他，一时半会儿还难以掌握过硬的证据。侦查处处长深知时机的重要性，临门一脚往往是决定胜负的关键。侯亮平着急呀，可再急也没有用，天上有雷暴挡着呢。他重新经过安检，回到了候机大厅，大厅里仍然是一片嘈杂。他强迫自己镇静，在饮水机前喝了几口水，找了一个空椅子坐下，闭目养神。已经落网的赵德汉的形象适时地浮现在眼前，他禁不住又沉浸到了对赵德汉的回忆当中。昨天晚上，当此人捧着大碗吃炸酱面的时候，老旧的木门吱呀一声开了，他代表命运来敲这位贪官的家门了。贪官一脸的憨厚相，乍一看上去不太像是机关干部，倒像是一个刚下田里回到家的老农民。可是这位农民沉着冷静，心理素质好，处变不惊。侯亮平一眼看透，这是长期以来大权在握造就的强势状态。当然，也许今天这个场面早就在他的预想当中，他有心理准备。只是侯亮平没料到，一个被实名举报受贿几千万元的部委项目处长竟然会住在这个鬼地方。这是一套很常见的机关房改房，70平米左右，又老又破，家具像是赵德汉结婚时候置办的，土的掉渣了，沙发的边角都磨破了，门口丢着几双破拖鞋，扔到街上都没人捡，卫生间的马桶在漏水，隔上三两秒钟滴答一声，厨房里的水龙头也在滴水，但这似乎不是漏水，而是刻意的偷水。证据很明显，水龙头下的脸盆里边积了半盆不要钱的清水。侯亮平四处看着，摇头苦笑，这位处长真的连寻常百姓都不如。像是为他的思路做注解一样，赵德汉嚼着自由时光里的最后一碗炸酱面，抱怨着说，你们反贪总局抓贪官怎么抓到我这儿来了？哎， 有几个贪官住这种地方？七层老楼，连个电梯都没有。要是贪官都这样子，老百姓得放鞭炮庆贺了。他的声音被面条堵着，有些呜呜噜噜的。是啊是啊，老赵，瞧你多简朴啊，一碗炸酱面就对付一顿晚饭。赵德汉是吃得有滋有味儿，哼，农民的儿子嘛，好这一口。侯亮平声音有些响亮了，哟，老赵，你可是处长啊。 嘿嘿，在咱北京，处长算啥？一块砖能砸倒一片处长。 啊，这倒也是，不过那也得看是什么处。你老赵这个处的权力大呀，早就有人说了，给个部长都不换，是不是啊？ 赵德汉听了侯亮平的话，立刻很严肃地说了， 权力大小还不都是为人民服务吗？权力大就一定腐败吗？我这儿的情况你们也都看到了，我劝你们呢，别瞎耽误功夫了。 搜查是一无所获，事实证明的确是耽误功夫。侯亮平冲着赵德汉抱歉的一笑，哈哈，这么说还真搞错了，咱搞到廉政模范家里来了。赵德汉还挺幽默的，伸出了一只肉滚滚的手告别。 侯处长，那就再见吧。 侯亮平一把抓住了赵德汉的手。 哎，赵处长，我既然来了，还舍不得跟你马上就分手呢，咱们去下一个点吧。 说吧，从赵家桌上的杂物筐里准确地拿出了一张白色的门卡，插到了赵德汉的上衣口袋里。赵德汉慌了，赶紧把门卡往外掏着。 这什么呀？这是？ 是你帝京院豪宅的门卡，请继续配合我们执行公务吧。 赵德汉的幽默感瞬间就消失了，一下子软软地瘫坐在了地上。侯亮平突然间睁开了眼睛，候机大厅突然起了一阵骚动，许多人涌向不同的登机口，各值机台前都排起了长队。侯亮平以为飞机要起飞了，急忙挤到自己的登机口，结果发现是一场美丽的误会。机场服务员正给各误机航班旅客发餐盒。侯亮平一点胃口都没有，又回到了原来的座位。手机响了，侯亮平一看，眼睛就亮了起来，是陈海的电话。 完事了吧？该行动了吧？ 没有，说是领导有分歧，汇报到新来的省委书记那儿了。陈海，陈大局长，我可告诉你，赵德汉一落网就喷了，把100多名行贿人都交代了。丁义珍仅介绍行贿就有1000多万呢，可见丁义珍本身的受贿数额得有多么巨大。 陈海在那头说着。 我也没办法，我算哪根葱啊？再说了，你们反贪总局还没把抓捕丁义珍的手续传到我省检察院呢。 听了陈海的话，侯亮平急得直跳脚。 手续已经办好了呀，就在我包里。 啊， 那你赶紧飞过来呀，不是早到机场了吗？猴子，你得让我们有法可依呀。 听了陈海的话，侯亮平只觉得一阵头晕。知道雷暴区吗？照在你头顶上，你却看不见听不到的雷暴。 算了算了，不和你说了。哎，丁义珍现在人在哪儿？在干啥？你们谁负责给我盯的呀？ 陈海像背书一样的汇报着。丁义珍在荆州国宾馆搞一个光明湖项目协调会，今天晚上举办宴会。丁义珍快喝醉了，我派出最得力的女侦查处长陆亦可上场，只要省委做出决定，一个电话就能把丁义珍拿下。 哦，对不起对不起，猴子，高书记已经请示完新书记了，我们这边又要开会。啊，挂了。 陈海压低了嗓音，最后又说了几句，匆匆忙忙地关了手机。 开会开会，开你个头啊！ 胡亮平嘴里边骂骂咧咧的，心里边却安稳了一些。老同学陈海为人老实，办事踏实，而且干了几年反贪局局长，经验还算丰富。坐在侯亮平身边的一位妇女叹息着，哎，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起飞。侯亮平是一脑门子的心事，不愿意跟他搭讪，又闭上了眼睛。眼睛一闭，赵德汉又活生生地跳到了他的眼前。这位贪官简直是堪称一绝，让侯亮平是想忘也忘不了。到帝京苑豪宅搜查的那一幕实在是太震撼了，超出了侯亮平既往的经验和想象。赵德汉彻底崩溃，是被两个干警架进自己的帝京苑豪宅的。豪宅里边空空荡荡，没有沙发，没有桌子，没有椅子，没有床柜厨具，厚厚的窗帘挡住了外界的光线，地上蒙着一层薄薄的尘埃，显然这里从来没住过人。赵德汉宁愿蜗居在破旧的老房子里，也没来这儿享受过一天。那么这套豪宅是干嘛用的？侯亮平把目光投向靠墙放着的一大排顶天立地的铁柜上，赵德汉交出一串钥匙，干警们依次打开柜门，高潮蓦然呈现在众人的面前。一捆捆新旧程度不一的钞票码放整齐，重重叠叠塞满了整排铁柜，构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钞票墙壁。这个情景也许只有在大银行的金库才能见到，或者根本就是三流影视剧里的梦幻镜头。这么多的现金集中起来，对人的视觉产生了很强烈的震撼，就好像是一阵飓风袭来，让你根本就无法抵御它的冲击。所有的干警，包括侯亮平，全都惊呆了。天哪，赵德汉，我想到了你贪，可想不到你这么能贪，我服了你了。这么多钱，你一个小处长是怎么弄到手的呀？也太有手段了吧！侯亮平完全没有嘲讽的意思，蹲在赵德汉的面前很诚恳地问着。赵德汉这才哭了，不仅是因为害怕，更是因为痛心。 侯处长，我可一分钱都没花呀，舍不得花，又怕暴露，也就是常来看看。 侯亮平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深感好奇。常来看看，这钞票好看吗？赵德汉把那梦幻一般的目光又投向了铁柜。 好看，太好看了。小时候在乡下 我最喜欢看丰收的庄稼地，经常蹲在地头，一看就是一晌午。我爱吃炸酱面，更爱看地里的小麦。麦子出苗了，麦子拔节了，金灿灿的麦穗成熟了，看着看着肚子就饱了。 赵德汉声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几辈子的农民呢，穷怕了，看钞票就像看小麦一样，看着心里踏实，看着精神满足。看得久了，钞票上会泛起一片金光灿烂的麦浪。这人还真他妈是一朵奇葩，竟然能把贪婪升华为田园诗意。侯亮平突然想起来了，赵德汉好像有一位80多岁的老母亲独居在乡下，就问赵德汉是不是也给老妈寄钱。赵德汉说是寄钱的，每个月300块。为了这300块钱，还经常跟老婆吵架。他发财的秘密老婆也不知道。他很想把老妈接到城里来住，但是不敢暴露地精院豪宅，这可是金库啊，自己住的房子又太小，没法安置。好在母亲不喜欢城市，来看看就走了。赵德汉自我安慰地说，每个月寄300块给他，差不多也就够了。侯亮平是终于愤怒了，你守着这么多钱，每个月只给老妈寄300块生活费，空着这么大一座豪宅，也不把你妈接过来住，你老妈辛辛苦苦拉扯你长大，就该得到这样的回报吗？还口口声声是农民的儿子，咱农民怎么就这么倒霉呀？竟养你们这种没心没肺的儿子！赵德汉的鼻涕眼泪又下来了，满脸生动而深刻的惭愧，口口声声地说着自己错了，错大发了，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辜负了组织的培养。打住吧，组织培养你这么捞钱了吗？说说吧，怎么搞来这么多钱的？